二十、三十、四十，一个冇既定主题嘅节目，咁即系听咩咧？ 电影、 女人、 工作、 音乐咧， 咸湿嘢、 烂剧、 丽苑咧， 集体回忆、 赌钱、 打机， 讲下感情咧， 灵异、 成龙、 试试， 讲二十、 讲三十， 要讲呢啲。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 老虎、 林海峰、 苏文峰、 夏萨特、 杰斯、 京一、 卡妹、 成龙、 台长、 Eugene、 何故、 CY、 郁敏、 老萧、 全智贤、 兴姐、 普京， 仲有温雅、 萧晨、 FC， 同你联合一通。 听二十咯， 听正经嘢。 妖人哋二十，你三十啊，仆街。 好嘢，我哋又翻嚟二十、三十、四十。 咁借嘅你 借啊！我要郑重声明，我要郑重声明，上个礼拜唔系等我郑重声明埋先。上个礼拜我真系对大家唔住，因为上个礼拜小弟系病咗啊，所以咧 冇谓讲多啦。强力 佢勾筋有事啫， 强力睇嚟唔睇嚟唔睇啊！上个礼拜之后 病咗啊，屌！ 即系 我哋所以做喺度都要失手嘅咁啫， 就唔系我咁话。 你俾两条女喺上边擒。 仲要一个系经常都好熟嘅添， 我唔敢讲，我撑你啊，你哋做啊， 我哋做一开波就俾佢擒住啦，去到中场哇，第三节凹水凹到啊，顶我系你啊，我真系即刻将 我想我就 自己嘅宾州摆上台啊，俾你研究下。 你睇我條胶噶嘛， 但系你要配音噶，起码要有劈一声噶。 真系凄凉，凄 凉。唉，真系，真系睇你。 唔系啊，我想讲咧，我上个礼拜咩病咧？就原来系肠胃炎，唔系而家都仲系肠胃炎噶，其实。 我勾筋炎。 跟住咧，唔系条肠胃，系条肠，唔系条胶。咁咧，原来我上网查过，因为嗰日咧又头痛啦，又肠胃又发炎啦，又肚屙啦。跟住又發冷啦， 快啲咯， 唔係係堅㗎。我上網查過，我就覺得奇怪，我就以為係感冒同埋呢個腸胃即係炎一齊發作，即係以為感冒菌入腸嗰啲。咁原來上網 check 過咧，原來係腸胃炎係會頭痛嘅，同埋腸胃炎係會周身骨痛嘅。原來腸胃炎係會即係發冷啊，都有關係嘅。 有冇食煙咧？ 吓，我冇食烟，但系就即系呢啲咁嘅症状咧，都会即系持续地系会发生，咁啊好卵痛个头真系爆炸咁滞， 怪得啦， 咁啊颓咗啊， 系咯， 咁所以就搞成咁咯。 但系其实 V 解又唔会炒你，你可以改期噶， 约咗嘉宾就唔得啦嘛，咁样。 我就系想讲两个 point 啫， 系点啊？ 第一，即系。如果你係人哋老公，我哋話鎮夫江啦。你係個主持，我鎮主江咩？係咪？咁唉，第二你約呢啲咁嘅組合，你又唔叫我哋上嚟睇下，即望下啫。 咁我又唔好意思，成日騷擾大家，大佬。 騷咩擾啫？嗱，呢啲咁嘅關頭，今日講咩？講 嗱，咪住今集 講麻甩佬，你又叫我哋過嚟？ 係咯， 要講個咁撚老嘅。 嗱，今集未講。讲边个先咧？就首先就讲咗狮子王咧，就去咗利物浦睇波嘅。 系啊， 咁去咗利物浦啊，濑埋最后一场去利物浦。 系咩？去英国啊？ 去英国啊？睇安菲尔睇最后一场啊！佢一早买飞噶啦，佢癫。 冇得退票啊！ 佢冇得退票，唔使退票。佢癫噶嘛？佢即系喊嗰啲嚟噶，可能感性啊佢。坚喊啊，大佬。 即系我都癫。 社运论 啊，同阿苏差一样，系即系坚喊。佢真系喊晒嗰只咁。冇晒心机，咁呢排见佢，我都唔敢打扰佢。咁佢又去睇埋最后一场波，冇办法。咁啊，九叔上个礼拜鸠叔咗之后咧，佢呢个礼拜又出埋差。 禁足 系啦， 我咪禁足啊。 咁啊，缩咗之后，咁又呢个礼拜出埋差啦，咁啊冇办法啦。所以今日就打扰三位阿张 Sir、姚尊同埋阿京一咁啊帮手啊。 我要提振翻你啊嘛。 提啊，振振。 你上个礼拜。俾阿小魔咁樣搞法， 騎住， 真係騎到你咧。 係啊，我真係怯咗啊，真係嗰下。 真係怯咗，真係怯咗。我見你完全冇曬反應。 咪冇辦法，佢突然之間去到你，明明太深入啊！即係原本我係諗住去佢嗰個節目嗰度客串嘅。 唔係你成日先入為主，覺得咧青春少女咧就係你嗰種諗法，梗唔係啦，勾噶啦。 咪係咯。 我哋嗰個年代已經唔係。 你仲係忌廉溝先太個年代，第一人哋。人哋已經係 精液溝卵子啦，大佬。 豆芽夢嗰啲嘢，嗰啲邊係啊？啲電視劇嗰陣時啲電視劇呃咗啦， 完全甩水啦， 甩水真係 甩水啊！真 係， 唉，真係 成騎咗啊！俾佢 嗱，揾集揾阿小魔，我拍佢，佢做。喂，袋底咪袋底咯，咩啊？驚啊！ 好，唔係，袋底係唔係問題 ？OK。但突然之間去到，即係如果你講講下吹簫，咁我 OK 喎。咁佢突然之間話：我唔吹簫，我哋含撚㗎咁樣，即係突然之間好難接㗎嘛。 你咪話 well， 咪係咯， 頂住先。 well 一聲已經係答案嚟㗎啦， 即 係答㗎。 如果係喺佢欲火加油嗰個節目 OK， 因為當時佢又著熱褲又剩咁樣。大佬好難頂，佢又好身材又著熱褲咁樣， 喺側邊 咁啊，側邊咁樣喺度揈嚟揈去咁樣。 你都冇著低胸啦。 冇，冇得，嗰個冇低胸嘅，但係就即係佢突然之間咁樣，突然之間殺出一個越講越深入，即係由上面嗰個位越講越落，講到佢個袋底嗰個位，真係好難搞，大佬。我個節目原本嗰個風格就唔係去到袋底㗎嘛，我哋去賓州㗎啫嘛， 係 咪 賓州賓州係啊，高叔都話賓州係 咯，去到賓州㗎啫嘛，咁你突然之間去到袋底，咁去到咁深入，咁我好難接㗎。 然之後又嚟， 因為即刻反轉同佢學術啲咯，你講味蕾， 真係好難捉摸 高遠。 佢爭在未講，佢爭在未講，即係人哋講個即係陰道咁樣去搏鬥，佢要講閪膽嘅，咁啊，你明唔明啊？ 有嘅咩？ 梗有啦， 未撚聽到嗰度啊！ 即係你突然間講到話，哇！嗰、那個閪膽嗰位，喂大佬，我好難接。本身我節目就未去到咁深入，即係如果係去到火街頭，我 OK 嘅。 以閪膽真係好撚少咁樣樣。 係啊，即係你去到咁樣，我好難。 我真係未聽過， 好難。 我咁樣嚟鬧人啊，好笑㗎。喺廣州聽嘅我，喺廣州聽翻嚟， 係咩？係咁撚樣嘅， 笑咗我成日，我前百嘢。 閪膽， 因為廣州人特別啊，中意用閪講粗， 係啊係， 好好難口嘅，好犀利嘅廣州人， 乜都用閪，快閪啲啦！ 但係， 喂，咁其實而家係咪做嗰個賽後報告啫？ 唔系啊，系错报告要嘅， 又系谴责下屌， 谴责我啦。咁错报告我一阵完咗呢个节目，我就同你讲。咁为今集揾埋阿张 Sir 嚟讲咩？因为之前我讲我就话喂，不如讲王晶啦。跟住话哦好啊，喂讲下王晶啦。咁原来王晶咧就五月三号生日嘅。就即係上一個禮拜， 89歲咯。 Happy birthday！ 係啊，生日快樂啊！ 生日快樂啊，晶哥。 阿 Blingo， 使唔使改咗叫 Blingo 先啊？ 冇乜嘢啊 ，Blingo 冇 阿晶哥。唔係，有一樣嘢又要再跟進翻嘅。有一集我哋講成龍大哥啦，其實我哋講好少成龍啫嘛， 好少啊， 係 好少。 點解你哋喺 Facebook 裏面係咁講成龍？ 我點知嗰人？ 我都唔知點解之前，都唔知點聽嘢，真係搞錯。 我哋講松哥， 係咪你哋做節目技巧唔好啊？引導錯人哋去諗咗成龍。 我都覺得係， 唔 係要檢討。 唔係啊，太多聯想啦！而家啲人成日都好易上綱上線。 係啊係啊，係啊， 你明唔明啊？ 好多人用聯想嘅咩？ 喂，唔好咁懒得唔 得？哇！嗱，你唔好再 IBM 啦，我苹果你老尾啊！ 好， 真系难搞。 喂，讲得未啊？喂， 好咯，你加大把时间啦。 诶，唔系，仲有一样又要讲，真系严正嘅。喺呢个节目二三四节目，嗱，我哋所有由第一集到而家，我哋嘅内容咧，都系 Candy 系 写俾我哋嘅。我哋照讀嘅啫，係啦，唔關我哋事嘅，都係佢照讀。包括今集王晶，又係阿 Candy 咧，阿強尼哥咧，唔知點解編咗十九幾頁紙出嚟。 所以咧，我呢排咧就想去學泰拳嘅，即係學打泰拳嘅，因為我認住咧，我即係早晚呢個節目一路繼續落去咧，我遲早俾人突襲㗎啦。 你驚俾人僕？ 好似阿快必咁樣，我遲早俾人突襲喺樓下。 唔會。 學翻兩招咧，就隨時冇咁易俾人突襲到。 嗱，本來咧我都覺得你會俾人嚼嘅， 係嘛？ 但係自從 上一集冇咗 之後咧，大家覺得，誒呢個強尼來甩水嘅，誒唔使嚼啊，反正佢都甩水啊，所以你而家安全嘅，你放心啊。 我重振我嘅膚光啊。 同埋我睇你俾我哋王晶嘅劇本咧，都係大佬啦， 大佬嘢嚟啫， 大佬嘢啦，係啦。點解我哋由佢出生嗰日開始啊？1955年嘅五月三。 你继续读一读佢嘅，读一读佢嘅。 原名王日祥，生于香港，祖籍浙江省肇庆市，著名电影及电视剧导演。 做咩百年香港啊？而家 唔系你点开始先？ 唔系， 佢父亲系黄天林。 喂，我好中意睇佢老豆做戏嘅，其实 肥咯。 唔係啊啊啊啊啊天林叔做嘅嘢好睇嘅。 係天林叔唔好亂講啦，因為天林叔已經先遊 了。我知先遊咗，但其實我好中意睇佢啲戲嘅喎。佢即係尤其是後期做杜琪峰嗰啲又係好。 喂，大佬，所有而家啲名導演全部 都 一都係 佢徒弟 大大嘅大佬。 我話俾你咧，其實以前我哋最中意睇 TVB 劇嗰陣時候咧， 全部嘅監製 好多都佢。係啊，黃天林嘅字係經常喺電視機面前出現嘅。 但我第一個印象記得佢係邊度去咧？就係、是《精裝追女仔》啊，張曼玉個老豆 是咩？ 系啊，佢做张文一个老豆噶嘛。 系咩？ 拉屎个莫出啫嘛。 精装追去睇我都话晒，都睇咗十次八次。 哇！ 但系都唔记得黄天林 几十次嘅真系。 拉屎啊嘛，烂口发水搵佢。 啊系，系啊系啊系啊。 你搞我女咁样啊嘛，系 啊。好嘢喎，咁你都记得喎。 反正即系因为我觉得好奇怪，点解呢条阿叔走条阿叔出嚟呢条阿叔做咩嘅咧？跟住后屘我先知道，我原来系黄晶嘅老豆嚟嘅。咁但系再后期睇佢做杜琪峰嗰啲戏又真系好正。 好，佢做黑社会嗰度好正啊。 系啊，好多套都 好 睇， 好正，好正。 但系黑社会之前，佢应该第一部叫做，即系个印象特别深嘅，即系杜琪峰嘅戏啊，应该系暗花， 系嘛？ 佢出咗都系短嘅，但系好正啊，都系。 我对呢啲绿叶演员真系冇乜印象。 绿叶啊，特别好睇嘅。 我知道，但系我睇戏冇你哋去到咁深入噶嘛，大佬啊。 咪由于真系睇得太多次啊，嗰啲咁嘅死人戏。 唔系，因为我曾经以前细个都有个咁嘅谂法，即系。八九十年代，喂，即系到九十年代，其实系可唔可以穿翻晒所有以前最出名嘅绿叶嚟做一套戏咧？ 我都系咁谂，其实。 其实系好睇嘅，你发觉，尤其是当你临回归前嗰扎垃圾戏嗰阵时 候。啊，咁啊，呢个就当然 系 啦。 系啊， 杜琪峰你会唔会唔上嘅咩？ 系啊， 杜琪峰成日都 一扎你话秦沛啊， 秦沛都唔算绿叶啊。我觉得佢系影帝嚟啊，我觉得佢系。 系系啊系啊。 秦沛系好戏。 系啊，佢应该影帝嚟啊佢。 咁你叫佢哋拍咩戏啦？如果黄天林仲在生。你唔好整到 Iron Man 俾佢啊！點解你唔好玩啊？ 正義聯盟 其實我諗都係到最後都係拍翻英雄片㗎啦，都係嗰隻。 點啊？秦祥林揸槍去肥啊！黃天林啊！冇玩啦！咪又拍埋桃姐嘅男版咯，桃佬啊嗰啲咁樣。 哦，唔 係， 不過 白啊！ 嗰陣時我有咁嘅想法係九十年代啫，就唔係而家。 冇啦，而家唔會㗎啦。你講真，你啲綠葉邊度受到尊重啊？講係咪先？ 咁啊係，而家真係頹啲。 你而家講真啦，黃晶都即係啲戲都唔得啦。 其實我喺後邊咧係 highlight 咗佢綠色嗰啲咧係彎撚曬嘅。即係由佢 好多咯， 佢紅色嗰啲我都叫做幾中意嘅。 你講真，你去到2010，綠色 嗰啲係彎撚曬。 2010年打後嗰啲啊，已經係不堪入目啦，已經不堪入目啦。 但係佢咧就幾經典嘅，有幾樣嘢幾經典嘅。即係你有你，我哋咁多個有冇你有冇睇過有幾多戲？我就睇過佢嘅戲，我諗都有八成。八至九成， 我唔知八成啊，即係譬如佢周星馳嗰啲戲，我統約攞咁統計啦。作為一個香港人咧，睇佢同周星馳拍嘅戲咧，一生之中應該睇咗三四十次 嘅。咁啊， 同一套戲啊， 一定 喜劇之王，真係 喜劇之王係佢嘅， 係咪佢噶？ 唔 係啊， 即係周星馳啊， 周星馳 最早， 你歷次周星馳啊， 賭聖咁樣睇咗幾次啊？ 賭聖咯， 你夾埋喺 賭聖都 唔係 佢，賭聖都唔係佢。 赌圣刘镇伟啊， 赌圣 唔系，赌 圣 系 左仲 升 噶， 佢老细噶，好似系 佢系老细嚟噶，因为赌圣咧就其实最有玩味嘅一出戏嚟，我觉得黄晶，因为第一样嘢知点解叫做赌圣啊，周润发，赌神，所谓赌神 啊，赌神， 知点解叫做赌神啊？ 赌 有意思喎，原来佢写个编剧，点解周润发叫赌神啊？冇人知噶， 我冇， 因为真系根据圣经咧。耶稣咧系三次唔认嗰个边个啊？佢个大弟子 犹大啊？ 唔系犹大啊，最识嗰个阿波啊，阿 Peter， 阿 Peter Paul and Mary， 其实 彼得 彼得只第一个啦。佢三次不认啊嘛。喺赌神出戏里边咧，周润发都系三次唔认阿刘德华嘅最后。系啊，咁所以佢就 imply 呢样嘢咧，就系话佢系一个神，佢系三次唔认自己嘅徒弟咁样嘅。其实真系有意思，我听佢讲翻之后咧，觉得啊呢个人唔系话净系度 get 咁简单，系有啲。又有啲意思嘅，所以抵佢收得嘅喎，講真。 乜佢即係佢係收視啊，真係即係如果收錢啊，計收錢 佢票房累計10亿啊嘛， 係未撚輸過嘅。如果講收錢就咁，但係佢啲戲點講咧？佢捧紅咗幾即係幾代人嘅，我又覺得即係佢都有講，即係譬如第一代就講精裝追女仔啦，嗰堆啦，咁我覺得好睇嘅嗰一集，但係就 第一集好睇， 第一集好睇，第二集我前日睇咗。 遲日再睇翻喺呢個 YouTube 嗰度。 第二集已經麻麻地。 第二集有老周電視啊嘛。 係啊，係啦、啊。OK， 仲可以硬住，但冇咗周潤發。其實嗰陣時周潤發係好重要嘅，呢、這個真係哇，佢真係做笑片又得。做型嘅又得，哇！呢、這個我覺得唔會再有一個演員可以做到佢嗰個定位。 嗰時拍張追女仔最叻嘅就係、是，即、就、係、是、個方面話就係、是、當其時大家熟悉紅嘅過曬嚟， 過曬嚟。 嗯， 嗱我拍好快嘅啫， 係 錢未足嘅嚇。 佢係咪真係佢係咪真係特別快嘅？ 睇數快，好熟嘅喂。佢細細個跟佢老豆寫電視劇， 嚇 佢讀緊大學嘅時候，即係無線好多電視劇已經係佢寫噶啦。咩火鳳凰啊，即係周潤發嗰時，佢已經係第一個引進啲外國小説嚟我嚟再翻譯做劇本，嗯、即係轉翻做香港做抄橋嘅，即係咁樣咯。 唔係抄橋嘅，即係引用咯。 引用 咯、 啊， 引用咯、啊。我 即係咪叻咯？依樣嘢，即係同埋佢即係跟學喺個老豆身上，或者佢自己嘅佢哋呢個家族有個天賦，就係點樣揾啲 dramatic moment 啊嘛。 嗯。 即係點樣哭啲觀眾？ 係啊。 係啊，佢哋計算計得好叻㗎，每15分鐘應該個哭係點樣賣廣告啦？佢哋咁樣計㗎嘛。我嗰陣時拍戲嗰陣時同佢一齊傾偈，有時佢成日都講翻佢哋拍電視台嗰啲威水事嘅。 係。 佢成日都話，有時嗰陣時佢成日講陸小鳳嗰時，佢就話紫禁之巔嗰陣時喺特登揸架車去屋村嗰度，就聽反應，即係聽啲觀眾嘅反應。佢、哦、話真係靜。 嗰陣時好似係 靜曬，跟住一殺咗之後咧，葉孤城嚇，跟住哇，成個屋村就好似睇波咁樣。哇！嗰個最爽， 係。 但係嗰陣時佢哋係好似一路寫一路，即係一路拍住就一路寫咁啲故仔，就唔係一次過寫曬噶。 係啊係啊， 佢係一路睇住啲觀眾嘅反應，就一路再加落去噶嘛。 係啊，因為長劇多啊嘛。 嚇嚇嚇！佢就唔係而家，佢就睇反應一路追住寫噶嘛。咁《精光追仔》又我諗都冇乜，即係如果你係80後，我諗都冇乜邊個香港人冇睇過啊呢套。 一定睇過《精光追仔》，直頭嗰陣時。睇完戲院又睇，跟住撈又睇 ，K 寶重播又睇，成日睇嘅。 YouTube 再睇， 再睇嗱，佢好多啦，佢嗰集精裝追、啊。 喂，其實張曼玉算唔算係佢捧紅咧？ 張曼玉啊， 你唔可以話算唔算佢捧紅嘅？係電視台應該就係電視台紅咗，佢嗰飆咗出嚟啦，佢就用噶啦。 係， 我當年都係咁嘅啫。 OK， 佢當年簽我都係咁樣，一紅咗當頭起啊，買你。 系啦， 因为 张曼玉嗰时当头起就应该系新扎师兄嘅。 系啦， 嗰下就好当头啦，嗰下好当头。唔系佢开头嘅时候，佢最明最犀利嘅就 系 邱淑贞啦。 系 啊，反而呢度写我又唔系好认同啊。佢捧红邱淑贞，邱淑贞捧捻极都唔红嘅。 唔系，即系佢系咁捧啊。 加咧佢条女嚟噶嘛。 系啊，嗱，即系讲真，我有睇阿王晶佢写一本自传嘅，我有睇嘅，我两日时间睇，几好睇嘅。咁佢都承認佢同邱淑貞嘅關係，但佢冇開名係邱淑貞，但大家 understood 嘅啦。咁即係佢自己都 幫，但係你開名喎而 家。我估啦。 唔係佢照稿讀嘅啫嘛。 我照稿讀 係。而份稿係阿 Kenny 俾嘅。 應該是邱淑貞，係咪啊？我唔知啦，阿 Kenny 話係啊，係啦咁樣。咁佢都咁講，即係話其實佢唔係特登要分愛情啊咁樣嘅。咁當然自傳啊，梗係寫得好。 唔係佢都係被逼嘅啫。 佢唔係被逼，佢係講到咧。即係佢一見到邱淑貞呢個人 就硬啦， 係啦，佢又好鍾意，但係 邱淑貞係濕咗咁。 佢有老婆，邱淑貞亦都有男朋友， 係， 所以即係佢隱藏住自己對呢個邱小姐嘅一個傾慕同埋嗰個思念， 辛苦曬。 但點知有一個好機緣巧合，時間地 點咗， 好啱嘅巧合之下就塌著咗。 唔係，本身佢又靚仔啊， 絕對係啦， 係啦， 邱淑貞亦都夠大啦，係兩個都好大嘅 嚇， 咁啊。咁就我唔記得咗個內容啊，咁就係話阿邱小姐就同佢個男朋友唔知嗌交定乜嘢， 哎呀， 咁就唔知點解就打咗俾個導演，就係、是、黃生，咁就傾下、又係傾劇本啦，一傾一做演藝界，一傾劇本賴嘢，咁啊過嚟屋企傾劇本啦，一傾就攤著咗咁樣嘅， 辛苦曬 嚇，咁啊即係佢係一個，即係佢形容阿邱小姐係佢嘅夢中情人， 唔係邱淑貞又真係難啃嘅。即係個樣又唔係好得啦，身材又曳啊！ 哇，唔係啊嘛，即係你俾我 唔係等我啃啊！ 你粒水啊你，俾你啃。 唔係如果邱淑貞走去同我講代底啊，真係仆街！你幻想唔到有幾難頂啊，大佬真係唔好啦，大佬你咁樣真係唔得。 嗱咁嗰一期咧，佢另一個好明顯喺電影裏面捧紅咧，就係、是、陳百祥。 哦，阿 Gap 叻，我都聽佢，佢都之前都講過一大輪噶。 係啦，但係佢同陳百祥之間嘅關係咧，有段故嘅。 但係阿 Gap 叻講咗一樣嘢先，佢話佢好撚精嘅，佢話佢之前拍咧就做主角。 係。 佢話原來做主角同做配角咧係一樣多錢嘅， 99万。 係啦，佢話如果係佢話，即係我知道係咁，我唔做主角啦，我寧願做幾套嘅配角，就盡快即係可以揾多啲錢。 係啦， 就好過做主角。佢話我寧願唔做主角嘅，做下把就算數咁樣。 咁嗰陣時，陳百祥其實唔係好紅嘅咋，嗰、那個年代嚇喺係我愛老僆圖之後咧，佢就串咗，咁就話咧，我無論我係一個鏡頭都好，還是係帶 都係收咁多錢啦， 咁多場戲都好，我都係99万，鐵價不二嘅。咁跟住王晶係用佢好多嘅，陳百祥就用佢好多嘅。咁跟住呢就有罵戰嘅，佢同陳百祥之間。咁就陳百祥就有一年呢就做港姐評判。 哦，即係好多年前定係 近排嘅啫。 哦，近排 係 喎，呢個我聽 過。係啦，做就做評判。咁王晶呢就喺網上邊，應該近排啦，因為微博 係咯，一兩年嘅啫。 王晶就串嗰班港姐， 啊，話啲港姐冇個似人， 即係冇個似人啦。 咁呢個係事實啦。 呢個係事實。咁但係陳百祥作為嗰一屆嘅港姐評判，佢梗係要反擊㗎啦。 阿 LEGO 就含撚啦，不如 LEGO。 係啦，咁阿 LEGO 就嘈佢咁樣。咁但係其實佢兩個人之間咧就早有少少心病嘅。 哦， 但係當然兩個都係好嘅戲子，阿黃生同埋阿陳生唔會，即係我唔妥你㗎啦，阿強尼我唔妥你㗎啦，你上個禮拜咁笠水，但當然我都係笑笑口咁同你講啦，其實個心係想中你兩錘嗰只啦，咁啊點解咧？就是、當年咧就陳百祥同埋成班即係演藝界嗰啲咧，咪搞咗個東微網就係乜鬼？ 哦，係Star 嗰陣時有兩隊， 我有幫手搭棚， 係咪啊？ 嗰陣時有兩隊全球最撚勁嘅 band 啊，最撚勁嘅組合㗎嘛，有 傑斯成日去嗰間嘅場就係佢哋開 嘅。同埋有 呢個 EKISS 同埋 EO2 係啦係啦， 呢兩隊， 尤其是 EKISS 啦， 最撚勁，最撚勁， 最勁㗎啦！跟住佢 勁撚過韓星， 去韓國片韓國，去美國片美國㗎嘛呢條班友。咁嗰陣時咧，阿陳百祥咧，因為東微係上市公司嚟嘅，咁啊陳百祥為咗谷股價， 咁啊即係同萬九一樣， 就講咗一句嘢㗎，咁就話咧，我唔記得咗講咩 exactly， 即係話簽咗東微嗰啲藝人係唔可以去其他地方，無線都唔得。淨係可以喺我哋嗰度，咁嗰陣時咧，啲藝人個反響就好大嘅。 點解唔可以去無線咧？意思 嗱，點解？ 你即係扮翻無線啫嘛。 係啦，我要弄你阿哥，我簽咗強尼你嘅，你踢曼聯，你唔可以踢車路士。 我唔撚踢曼聯㗎，屌！ 我總之我簽咗你啊，你唔好嚟啦，你唔中意踢，你含住淚舐住袋底，你都要踢啊，係咪先？咁即係嗰啲藝員有好多反響，咁跟住咧講下講下咧，就王晶就踢爆咗。就俾王晶踢爆咗，王晶就踢爆咗一句就話咧，你都係為咗谷股價啫， 哦， 你冇乜其他噶，因為嗰陣時嗰啲演員就好大反應，話唔係嘛，喂，我簽咗你，即係周圍都唔去得，咁跟住陳百祥一就據聞就同佢開始有心病啦，喂，我都係玩股價啫，講兩句嘢， 哦 okay、 你無謂踢爆我啊，係咪？咁啊跟住就退到港姐，又喺度坐， 係、哦、咯，之前應該 OK 噶，因為東微係買曬王晶嗰啲戲噶嘛， 係啊。 即係做呢個軟嗰啲叫軟實力啊！ 係啦，即係我立咗個全香港最好票房嘅一個導演，嚇咁啊對我股價又好，對我發展都好啊嘛，咁啊所以大家係 friend 過，但係就好霧裏看花嘅呢個關係。 但係東微都好似未執噶嘛，而家我記得 唔知咯， 唔知喎，上網查一查。 你問 EKISS 咯， 應該又未執嘅，因為嗰有幾個嗰幾件咁嘅蛋散都仲係，我成日見到幾個人，我就想叫揾工㗎啦，你揾份工啦，屌你正經啲， 誒 做保險 咯， 屌你做保險啊，撲街！ 咁所以就之後咧，就好多人都話啊，即係後期電影界都話黃生咧，其實好感言嘅一個人。 佢好感言， 就係好感言，即係譬如包括佢又撐呢個嘅學民思潮啦，嚇咁啊誒話佢即係好有好正義啊咁樣咯。 咁， 但係都幫唔到票房啊。 哦，咁啊， 呢十年都完全幫唔到票房。 唔係呢個就後期咧，即係其實佢早期嗰啲，譬如《精光》，即係我以前咧睇説，譬如睇《精光追女仔》，我都好睇。咁譬如睇佢啲賭片啊，《爛賭英雄》啊，以前嗰啲千王鬥千霸係咪都係佢嘅？ 咁上下嘢啦。 之類嗰啲千王啊嗰啲咧，咁跟住。有一次咧，我睇咗一套我好中意嗰套戲，係阿譚詠麟、阿肥倫火拍啊劉德華做嘅，就叫做 槍戰戲嚟㗎， 唔係槍戰賭片嚟嘅， 就哦 至尊無敵， 至尊無敵， 係阿 至尊無上， 至尊無死嘅， 係啊，至尊無上 嗰幕係好正嘅。 咁至尊無上嗰個睇到尾咧，我就覺得哇，好撚勁啊！個結尾，即係結尾嗰場戲啊，好撚勁。咁去揾阿姑姑，阿姑姑代佢賭啊，佢又扮中槍嘅，叫姑姑出去。其實佢話你唔使睇嗰個底牌，佢睇底牌咧就穿崩噶啦。佢話你帶佢一隻手一隻腳，佢一定唔會跟嘅。咁呃鳩佢老婆。咁到最後就開咗出嚟，原來佢係連老婆啦，埋佢一個好嘅老千，就要連自即係連所有人，你自己都呃得埋噶啦，係啦。咁跟住睇到嗰度，我其實覺得嗰套戲就好老頭，我覺得哇，我嗰結尾咁都俾你諗到喎，你真係好嘢。咁跟住咧，睇完嗰度，睇完嗰戲翻睇喺屋企翻睇，我媽突然之間坐喺側邊同我講：，屌呢條橋，咪阿汪明荃同埋阿謝賢咪做過一次噶咯， 知道你細個嗰時冇睇㗎， 冇啊冇。 佢未到嗰個年紀應該，因為我睇嗰時都好細個， 好細個， 真係好細個。 我到嗰年， 咁我 天王之王阿謝賢俾人斷手筋㗎嘛， 係啊，楊仲有楊群啊嘛， 係啊，所以我好驚佢斷手筋嗰陣時，我唔知點解，即係你話呢樣嘢殺我嚟，唔好斷個手筋， 可以追㗎，係 啊， 嗱，集集 追好犀利， 雪天王之王 都瘋狂㗎嘛。 系啊，我反而最记得嗰幕戏咧，就系唔知系谢贤咧就赌只手嘅，输咗，然之后咧系有个外科医生咧就等住佢做手术， 咁捻严重？ 系啊，我好记得呢幕戏啊， 好认真喎咁样。 佢嘅真系输咗，佢真系要切只手出嚟。 哦，即系真系切咗嘅，到 系真系切咗，最后尾都切咗嘅。所以你而家见到第二集嘅至尊无上咧，阿刘德华应该系。大佢一隻手定係咪斷咗隻手嘅咧？我唔係好記得啦。 第二集王傑做嘅好似。 王傑同埋劉德華咯。 嗰個就唔係王晶嘅咯，嗰個變咗咗杜琪峰嘅喎。 係咩？ 所以 我嗰個就係阿劉德華盲咗。 嚇劉德華 盲咗係盲咗。 嗰套係嗰個成個戲個風就錯撚曬嗰套。 係係 係係。嗰度就係有陳發容嘅。陳發容都同阿黃生傳過下嘅， 係正常嘅，壓嘢基本功嚟啊啲大佬。 唔係阿黃啱啱講啦，黃生唔想壓係時機，即係咁啱，即係我唔想㗎， 即係難受啊。總之 我含淚嚟壓嘅大佬， 我含淚啊， 含淚壓 嘅， 含淚真係慘， 我含淚啊嘛， 含淚。唔係佢就我媽講完呢句説話之後咧，我就咦，屌一樣㗎。咁跟住我就開始留意下啲戲咧。 佢細細個都中意賭錢噶嘛， 係嘛？ 佢乜都賭㗎，乜都中意賭㗎。你喺片場嗰度賭馬啦，賭股票啦。 唔係佢中意賭就正常。 佢如果真係，如果嗰日係星期三拍嘅話咧，咁通常都係執行導演拍佢，即係會賭一到嚟，跟住咧執行導演就拍，咁跟住佢就喺個車嗰度 攬攬， 跟住有啲咩時候咧幫手睄一睄嘅啫。 哦， 佢好中意賭㗎。 哦，咁啊 唔係就因為 佢成日去賭拉斯維加斯嗰啲賭錢， 唔撚有影。 係啊， 唔係點拍咁多賭片啫？ 好熟，佢 有一點都唔識㗎。 啊，唔係嘅，咁佢對錢要有啲見識嘅，要拍你啲。 佢好熟啊，所以佢知道捉啲乜嘢咯，佢好清晰咯，即係個心理捉賭片嘅心理好清晰。 跟住佢之後，佢都拍好多啲反映人性嗰啲嘢啦。 啊，例如 佢有一鋪出咪阿張家輝做嘅，又係講張家輝貪，唔係旺角監獄，我唔記得個名啦。就話張家輝貪錢， 老千嚟嘅， 有阿張偉嘅，就有陳偉嘅， 提防 咁上下嘢，好似係啊， 叫提防乜撚嘢咧？提防老千啊？ 咁上下嘢啦，係 嗰套嘛，張家輝剃頭啊嘛， 係啦，咁跟住佢都話咧，即係嗱，佢賭片賭神咧，佢就贏曬，贏足十年啦。即係佢開創咗賭片先河噶嘛，佢好早就話即係喺香港，即係啲末世1997啲心態咧，賭就一定贏噶啦，賭嘅題材做戲咧就一定贏，佢真係贏咗啦呢一鋪，全部贏曬，因為就跟住賭聖啊嗰啲都係食住賭神嗰度贏 大 贏到開曬行噶。 嗰陣時又有曬出賭精啊、賭霸啊， 佢真係熟噶嘛，可以發到盡為止噶啦，佢係咁樣噶。 其實佢 唔使賭精啊。 套套戲都好似嘅，嗰啲賭片講真 的。提防老千啊，嗰度叫做。 提防老千啊，係啊，我都記得應該提防老千。 嗰度就跌落水箱度啊。 係啦係啦係啦，就跌 落水箱度 啊。咁佢都講㗎，佢自己都講，即係話近年佢都拍翻啲即係人性化啲嘅嘢咯。 旺角監獄咯。 嚇，咁啊就攋嘢咯。我亦都係中意屎尿屁啫嘛。 因為耐冇接觸人性， 太冇人性啦。因為我哋睇佢都係屎尿屁啫嘛。 因為嗰陣時我記得一次睇舞台劇喺後台嗰度咧，就撞到阿發哥，阿發哥又睇。咁咧就我哋未即係去探班，跟住就得翻我哋兩個。咁啊，因為佢都好八卦啊嘛，發哥都有睇娛樂雜誌。咁嗰時我啱嗰期彈，咁啊，哎呀，千蚊精哥啊，我係啊，千蚊精哥。跟住個 咁都要拍嘅，即係要搵食嘅。跟住我係囉，明啦。跟住佢就話，精哥嘅戲呢，一年拍兩部戲都唔識做啊。咁但係都要搵食嘅，都要鍛鍊下嘅。 真係難搞。唔係，我先想講就係睇完佢話，即係我媽話，重複嘅。我再留意返佢好多戲呢，其實不撚定咁重複喎。即係一個 formula， 只不過換咗人嘅咋，可能將阿烈志換咗做啊李嘉欣，或者將阿烈志換咗做阿芝芝啊咁樣啊，即係吉我有嗰啲啊，即係換咗嗰啲主角，但係其實嗰條大橋咧係從頭到尾都冇變過嘅喎。如果你留， 佢咪識經濟學咯， 係嘛？ 我拍一條大橋收得嘅，收得嘅嚇，第一套譬如賭神我收得嘅。咁其他導演都會拍噶嘛？ 係， 咁咪拍爛咗咯。不如我嚟啦，係咪啊？ 佢通常都假 嘅 value 嘅問題啫嘛。即係譬如賭神，你入到去本來冇乜期望嘅，發覺好睇，但係30蚊張飛，原來你值得，你覺得係值100蚊啫，我都肯入去睇嘅。即係話我而家30蚊買張飛俾你，我蝕咗70蚊俾你，大佬，我咪拍翻70蚊嘅嘢，你賺埋你嗰70蚊咯。呢啲係經濟學嚟嘅， 反到爛為止。 佢其實嗰陣時啲賭片咧，你話香港電影拍到啲題材拍到爛咧，其實好經濟學嘅呢樣嘢。真係㗎，如果我拍完之後開掘咗條路出嚟，我唔行嘅話咧，我自己老蝕啫嘛，俾人行啫嘛，我不如我自己做翻。 但其實喺個點講啊？喺個藝術嗰個道路上面，即係或者嗰個電影嗰個長遠 度，唔需要呢、這個工業嚟嘅啫。佢成日都話呢個工業嚟嘅電影。 精哥話到明，你唔好同我講藝術，佢本自傳寫嘅，你唔好同我講藝術，我係商業娛樂，我係講賣座嘅。你藝術到幾多？因為賭性係一個好大嘅轉捩點。賭性同期呢就係、是、阿飛正傳。一個就係劉鎮偉嘛。賭性係劉鎮偉，阿飛正傳係邊個？嗰個咩？ 賭性唔係劉鎮偉，賭性係左仲星。 劉鎮偉嘅 導演係左仲星啊。 佢講導演。 唔係，我唔係講導演，我係講成套戲嗰個揸邊個啦。就劉鎮偉。一個呢就係、是、阿飛正傳個 王家衞。 王家衞。咁賭聖就贏咗王家衞到阿飛正傳90條街嘛。 啊，九十條街。 咁跟住就奠定咗咧，即係呢啲商業片。 啊，都唔係贏好多啫，因為王家衞嗰時都仲未有人知領嘢噶嘛，嗰陣時都收咗千幾噶，都收咗1100-1200。 係啦係啦， 賭聖有。 咁但係你咁 Q 大家 事，但係輸到暈啊嘛。至於嗰個製片嗰個嚟講，出錢個嚟講，即係輸到暈。 唔係啊，賭聖係3000萬。 賭聖三千。 係啊。 但係 你唔興㗎，大哥。即係鄧光榮，即係興噶嘛，大佬。 係啊，但係賭性真係你計埋 賣座 真係同你賺幾個開啊！ 因為其實嗰陣時咧都 keep 住好耐咧，2000多萬咧，2000幾萬咧，其實呢個票房 keep 咗好耐嘅。賭性咧係第一套打破3000萬嘅戲嚟嘅。 係啦、 啊，所以嗰時係好深刻印 象。但係嗰陣時冇人諗到呢套戲咁犀利噶嘛。即係冇人知道周星馳嗰個威力 係 大到 咁。嗰陣時喺地鐵見到有海報，咪覺得好撚戇鳩咯。一個吳君如，跟住有個周星馳喺度扮賭神。系咯，套戏就知道系啊咁捻戇鳩嘅呢套戏咁样样。 嗱，其实讲真啦，赌神啱啱出嚟嗰阵时咧，大家都唔知个威力咁大嘅。 唔知，我可以讲，因为嗰阵时咧， 因为嗰阵时已经开始啲人鄙视睇王晶啲戏噶啦嘛，即 系 有。 有啲人系你都系屎尿屁咁样啊嘛吓，咁一出咗嚟之后，我都话啦，即系跟住王晶讲翻去拍即系赌神嗰个 concept。跟住我就發覺，哇！其實呢條友，即係你唔好成日怪成日度啲屎尿屁啊，一條方苗乸咁樣。喂，其實即係佢可能即係有啲老嘅。所以我好尊重佢㗎，我。 唔係佢係好聰明。 佢有落㗎，佢有時就係沉着咋嘛。佢知道嗰條數係咁樣計，咪咁計囉，即係咁樣囉。如果佢沉住，佢可能係一個另外一種導演嚟㗎喎，我真係覺得。 但係佢 因為佢太聰明啦，佢。 佢聰明。聰明。 唔係其實因為王晶有幾個特點，應該係成全佢老豆嘅。咁首先一樣嘢呢就係佢呢個其一啦。其二就係佢。 但點解老豆冇甩頭髮，佢甩頭髮嘅？ 我點鳩知啊？可能你冇問佢老豆咯？點解 先有咗啊？天林叔 咁啊，咁佢可能佢老豆最叻一樣嘢就嗰陣時拍電視劇就係由阿張 Sir 所講啦，好識埋嗰啲哭咧，去勾住啲觀眾嘅，同埋知道幾時可以爆到嗰樣嘢出嚟，即係令到你哋哇好震驚振奮。同埋另外一個特點咧，嗰陣時個社會發生乜嘢 hit 啲乜嘢咧，佢就即刻可以攞嚟做題材，係快嘅。即係佢係贏咗呢兩樣嘢咯， 係咁而家即係其實即係講真啦，即係王晶，即係香港揾唔到第二個王晶啦，亦都 冇， 亦都香港揾唔到第二個周星馳啦。其實即係老老實實啦，你唔好話切啊，我真係睇少咗戲啊，真係啊。喂，講真，你做香港人入戲院 嘻嘻哈哈嘅日子。 唔係呢個係一個即係我覺得咁樣。有王家衛，亦都唔可以少咗王家衛，亦都唔可以少咗王晶啦。 係喺打飛機嘅角度嚟講咧，係要有王家衛呢一類咁嘅電影人嘅嚇。咁啊，但係一個實用類嚟講咧，即係對於我嚟講，電影真係嘻嘻哈哈嘅。有時候有一個時期嘅、 哦。當然， 即係姚之前所講嘅，咪屬於杜汶澤嗰類咯。杜汶澤就係主張一樣嘢，就係話我入戲院我使乜咁諗得咁辛苦啫？使乜欣賞你？我入去笑嘅啫嘛。即係你可以鄙視佢，但係你亦都要尊重佢嘅存在，係咪先？如果冇王晶，我諗亦都唔會有類似杜汶澤呢類人係喺電影圈裏面搞呢類型嘅戲嘅。講、真嗰句， 啱， 絕對係啱嘅。 喂，如果係電視劇咧，我反而真係冇乜點睇過。網中人我冇睇過， 網中有睇過。 強人我冇睇過。 網中你都唔係嗰個年， 你冇 睇過。 細個， 我好細個啦，我都 冇睇過。 喂，唔得㗎，好難頂㗎，網中人而家睇翻。 咁啊幾過癮㗎！我有時見睇翻就係見到周潤發做嗰個大陸仔，然之後著住對皮鞋去翻工，嗰陣時好興㗎嘛，啲大陸人好興，為咗尊重嗰份工，佢送貨都著西裝著皮鞋㗎，好搞笑嘅。 但你睇翻吳孟達嗰個年代咧，真係好想笑㗎。只要嗰陣時吳孟達仲係做啲好鬼正經嗰啲咧，白領階層嗰啲著西裝做經理啊，大佬好 認真㗎嘛， 好鬼認真㗎。 好過你去見到 Ken 哥啊、鄭則仕啊，好多。 哦，一大堆啦。 係啊 ，Ken 哥嗰陣時叫做喂靚仔小生嚟㗎，所以唔好啊，你唔好睇翻你哋真 係。唔係，鄭則仕係以前都肥㗎，佢冇乜點瘦過㗎喎。 係好耐之前都肥，係。 佢基本上冇乜點瘦過㗎喎、即係所以如果王晶我睇我即係一接觸已經係睇戲㗎啦，即係我一接觸佢。 好多香港好多人都 係。另外一個我覺得最爆王晶一樣嘢咧，就係佢拍嗰時拍到強姦。 嗯， 係咩？ 制服誘惑。 呢套唔係第一套強姦。 第一套強姦。 第一套強姦。 哦，係。 佢知唔知揾咗邊個？嗰陣時我哋做，因為我嗰時都好細個，十幾廿歲。 你夠稱我唔夠稱啊嗰時。 我真係唔係好 強姦，我唔夠稱啊！真係唔夠稱。 其實我都好似唔係好夠稱。 如果夠稱，我強姦咗人啦。 因為嗰時點解咁撚爆呢你知唔知佢揾嗰個佢揾嗰個主角叫應該叫 吳雪文啊嘛。 吳雪文 嗰陣時佢係 收到啵啵聲啊！ 嗰陣時佢點？ 而家變咗師奶啊！ 吳雪文點出嚟呢 咁你都知 吳雪文就 亞洲電視啊嘛。 吳雪文咧係拍玉泉廣告 嘅。有啲咁嘅事？ 係啊， 玉泉我都幾中意飲 嘅。你如果去 YouTube 揾翻玉泉廣告，你揾到吳雪文好撚正㗎。嗰陣時就因為我哋嗰時同學仔之間都 我再重複一次，佢而家變咗師奶啦。 好似係季節嘅後尾，季節嘅唔知第羅嘉良羅嘉良有份做噶嘛，佢妹嚟噶嘛。 有得講嘅樹，有得講嘅樹，有得講嘅樹。 之後先 嘉變一定唔會啦，嘉變都未出。 咁啊季節啦，咁啊之後真係拍三個片。 因為佢唔係因為王晶計得好準，呢條女爆出嚟，但係未開始好多人識。即等於張柏芝嗰時爆出嚟嗰刻，但係佢不過行咗第二條路，佢突然間就叫佢剝，而佢真係夠姜剝喎。我嗰套嘢其實我真係好爆，我覺得真係香港三級。 其實剝咧，即係講真唔係紅到嘅，你邱淑貞都剝好多鑊啦。 佢就係剝鏡都見唔到佢點啊嘛，咁好困我。 唔係就露點都未必一定彈 嘅喎。未係啊，露點都唔彈嘅，真。 你好經過計算嘅喎。 咁啊係，佢捧咗咁耐。 你係葉玉卿嘅啫喎。 如果你講阿晶哥啲電視劇咧，即係不得不提一套啊。 邊套？ 就係喺個當年喺 ATV 亞視裏面播嘅《 中 華中 華四中華四海》啊。 中華四海係 中華電影嚟。 天下係跟住嗰套嘅。 啊，中華四海。 哇，嗰套 好睇啊！ 嗰套好睇啊！ 我媽同我首次追亞視。 你就嗰套真係欣賞到王晶點樣計嗰啲福卡啦。 講咩？中華四海要諗下先。 喂，都係嗰啲鳩嘢啦。 我係睇過㗎。 譚耀文㗎嘛。 係，我係睇過，係咪港島㗎？ 唔係。 撚係啊！屌。 都係啲富豪， 你知佢哋啲名㗎啦，唉咩中華四海 賭，不過玩股票， 股票啊， 即係大財團， 即 係 嗰 啲嘢， 家族恩仇， 李少天啊， 我個仔原來係你個仔啊， 係啊， 你老婆又搞過， 最 熱 片嗰只㗎啦， 阿爆姐， 但係佢計算 陶大宇， 陶大宇做李少天，係 啦，陶大宇就計得好好睇嘅， 仲有你估唔到有啊呢個啊 周海媚， 海媚有咩？ 有。 有， 跟住係有啊，砸個老婆啊，大塊田嘅。 大塊田有， 大塊田 咩重 嘅？講佢喺英國翻嚟嘅。 係咩重㗎？咩重㗎？跟住大塊田同阿譚耀文結婚㗎嘛？ 啊係啊係啊， 老婆。 但譚耀文係唔中意㗎嘛，其實。 啊，譚耀文中意周海媚㗎嘛？ 政變版㗎嘛，譚耀文。 係啊係啊。 但知唔知點解周海媚突然之間冇做㗎？ 係咪生紅斑狼瘡症？ 係啊，皮紅斑狼瘡症㗎，突然之間生。 跟住仲有我最中意㗎阿秀光啊，石天啊。 係啦係啦係啦，係阿做嗰個 阿收收石收 石收石收唔係石堅石收。 誒，你知啦，有收歌好難搞，幾個收歌。 嚇，跟住就 阿收收啫。 總之呢出係我少數極少數會追嘅電視劇咯。 哦，咁啊，系呢套幾好睇。 當年真係追㗎。 收哥啲戲又好，你知佢㗎啦。 收哥扮啲 叫馬乜鳩嘢咧， 佢做反派嘛，第一次做反派嘛。 叫唔知馬乜鳩嘢好笑。 馬 修 好似 係。好多啊！嗰陣時阿晶佢 佢成日唔記得，佢成日唔記得對白㗎。 呢套之後幫 ATV 拍咗好多套㗎。 跟住都唔得。係 大得呢套得啫嘛。 做香港小姐啊，有一套啊，李麗珍啊、陳發容啊，佢哋做嘅。 跟住呢 啊情陷夜中環係咪佢啊 嗰啲係啦唔得啦 情陷夜中環講好似講保險㗎嘛。 好似係跟住俾保險屌啊俾保險公司。 我都冇睇過其實。 跟住之後呢佢又拍多電視另一出又係追嘅小寶與康熙。 哦 張 大陸嘅呢套就 係。 呢出又好睇。 啊呢套我冇睇喎反 正。呢出真係好睇呢出真係好睇。 係咪無線㗎 無線播嘅。 大陸 我睇過 大陸 佢做嘅。 買返落嚟。 我睇過睇過。 係啦。亦都呢出係撮合咗張偉健同佢家老婆阿張西。 阿張西嘛。 佢嗰隻歌係真係唱到街知巷聞 㗎嘛。嗰隻。 唔係歌啊佢嘅咩堅強的臂彎乜撚嘢。 哦係。 有個類似嘅數白 話。 類似嘅 slogan 嚟 㗎。跟住就佢電影同埋即係我覺得電影同埋電視都冧曬啦。阿晶哥真係冧曬。 佢自從喺香港美期拍完之後，佢翻大陸之後就開始彎神啦。我轉頭我哋轉休息一陣，差唔多時間。我哋轉頭翻嚟，我數下有咩戲啊？其實佢啲戲有幾部，即係有十部八部，我都覺得非常之好睇啊！ 好，大家好，我係假講女阿朱娜。今屆世界盃，我捧德國贏搶。2014世界盃，黐實 Reggae。